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其实这首歌刚刚发行一个多月，但是你大概你还能想起来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至少是10年前，对不对？1001个愿望，这个版本的声音只有杨丞琳一个人，这是他出道18年的时候，在去年年末对自己也是对我们的一份礼物。而在18年前，杨丞琳和另外三个好姐妹以组合的形式出道 Fall in Love， 那是我们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样子，1001个愿望。当时公司里面包装着四位少女的时候，那个思路非常的清新，四个女生分别是用云、太阳、雨、风四种天气来区分的，有的火辣，有的甜美，有的安静，而杨丞琳那个时候就代表着雨 raining。 现在再来看看这四个人呢，突然想到的是张宇的一首歌曲叫做雨一直下，可能只有杨丞琳一个人到现在还在坚持唱歌，而在他这些年他的演技在影视剧方面也越来越得到我们的认可了。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和我聊聊天。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 歌曲的尾奏还能够隐隐约约听到地铁穿梭的声音，听到苹果园，这是徐静蕾在电影当中的地铁，它贯穿了整部影片， 在地铁里面，其实你不用特别费劲的去观察，你就能够感受到在这座城市里面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特别是在地铁在地下穿梭的那种忽明忽暗的样子，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起起伏伏的缩影吗？开往春天的地铁贯穿了整个城市，也贯穿了整个冬天。那距离今年春天还有几站呢？还有几站能够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关于冬天，关于城市，关于你的想念，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告诉我，语音文字都可以。 想问你还快乐吗，却又觉得问候多远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还是没把握， 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这首歌就会注意到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24小时没有分开过，感情如果说知道了结束的时间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啊？前两天我刚刚看了一集美剧，编剧在里面就是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脑洞，他说在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们心中的最佳伴侣会由科技来帮我们自动筛选，他需要让你和不同的异性强制约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监测你的心情变化，来收集数据。有的约会需要12个小时，有的需要一年，有的需要3个月，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一开始里面的人都是很新奇的，因为可以遇到不同的人，感受不同的风格，但是更多的人到后面的时候都是掰着指头数日子，盼着结束。其中有两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对方，他们在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互相约定说，谁也不要看最后的结束时间好不好，我们就要抱着那种下一秒就要分开的念头，争分夺秒开始约会。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零下四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零下十度，低温天气持续当中，夜间体感非常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过去的2017年，何洁与江苏卫视可以说是来往密切。在江苏卫视金曲捞的舞台上，他三度以歌手身份登上舞台。在刚刚过去的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他的表演让喜爱他的粉丝万分雀跃。而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何洁也将首次加盟江苏卫视春晚，带来精彩的表演。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的影片《熊出没变形记》近日发布了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世上只有爸爸好》。对于这次挑战经典的创作，赵英俊表示压力非常大，虽然很难，但还是完成了。目前影片《熊出没变形记》已经正式开始了全国预售，并将于明后两天进行超前点映。近日张韶涵最新拍摄的一组时尚大片曝光，张韶涵在大雨当中孤独而又坚毅地撑伞远眺，仿佛化身为阿刁，充满了简约优雅的温柔感。此次张韶涵在歌手节目当中选唱阿刁，她坦言阿刁里的女孩非常坚强，会让她想到自己，而张韶涵参加歌手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音乐展现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自我。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你在这里，我们听见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有延续上周五的一个暂时还没有结果的故事。是这样的，上周五当丁丁给了小轩一些冷漠的回复之后，小轩自己说了要表白，要当面找丁丁把这些话说清楚。所以说在这周呢，我们的记者也是找到了小轩，找到了丁丁，两个人分别采访了一段音频，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算是对这段故事画上一个句号，一个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先来听听第一段音频。 Hello， 丁丁你好。你好，那个之前就是上周节目播出之后，小轩他有说向你表白这件事情，你现在已经了解到了吗？ 嗯，他跟我说了。 那你是怎么回应的呢？ 嗯，我觉得吧，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所以你是拒绝了是吗？ 嗯。 那你拒绝了之后，那你现在就是你们两个相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还是普通朋友，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你们现在就有什么打算吗？ 我们打算一起见面吃个饭，对，然后还是因为我要出去了嘛，要是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也是异地恋也不太好， 所以你就打算即便拒绝了，但是还是能做朋友。 对，嗯，还是朋友。 因为今天他约我嘛，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吃饭看个电影，也算是我出国留学前的一次小聚会吧。然后我们俩再聊一聊，我觉得这种虽然不能做恋人，但是朋友的这种友谊还是会长存的。 天空灰的山谷谷，离开你以后并没有更自由，酸酸的空气修出我们的距离，荧幕最新的结局像呼吸般无法提醒， 在感情面前退后应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情。刚刚在音频当中我们听到了丁丁拒绝了小轩的表白，但是表示还可以和小轩做朋友，虽然说这不是小轩心里面所期望的那样的结局，只是想抓住出国前的机会一起吃个饭，也聊一聊接下来未来的规划。其实规划中应该是没有小轩的，对。还有一段音频是在当丁丁采访完之后，我们还找到了一段关于采访小轩的音频，在这首歌之后为你播放出来。 北京飞比利时，十几个小时的航程，落地后的第一时间兴奋地打开手机，却发现没有一条你的消息。那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吧，可还是给你留言说我已经平安到了，放心吧。这段故事来自静静。没有人担心，没有人叮嘱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24小时的心情你都可以分享给我，我会在节目当中把你的故事，把你的声音做成一封信的形式，连带一首歌曲传给更多的人听到。丁丁在刚刚那段话之后，小轩要说什么呢？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把他的这段话播放出来，把他这段心声让更多的人听到。 小轩，你现在是要跟丁丁你们两个是去干嘛？ 去吃饭，然后看个电影。 然后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我现在 激动， 正常， 心慌，紧张， 正常。哎，别瞎说，正常心情。 然后接下来你会怎么样处理你们之间这样？ 我觉得他出国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学历啊，然后去学习嘛，然后回来能更好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他这种想法，作为一个女孩，确实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他，所以说我还是会支持他这样做，并不会觉得那啥，不会觉得。 你之前预想过他的这个反应吗？ 我预想过，但是我觉得不答应是占小部分，但是没想到是大部分。 好的，谢谢小轩哈，也祝你们两个吃饭愉快。 好，谢谢。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你哈哈笑的样子倒是一点没变，时间走了，谁还在等呢？这杯咖啡忘了加糖，真不是我那么伤感，世界太复杂，你说单纯很难，我当然都明白。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 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那地方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朋友一样，你远远的关心其实更长。 没有在一起还能像朋友一样，奶茶的这首歌曲实在是唱得太贴近刚刚的故事了。我们没有在一起，其实听小轩的声音会让我想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想到之前的自己，面对特别特别喜欢的人，可能一封情书要写好长时间，然后翻来覆去的修改，写了好几页，但是拿到面前去念的时候，结结巴巴的念两句话就念不下去了。在别人都还没有了解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己就要提前把自己感动到，是很奇怪的，可能在那个喜欢的那双眼睛里面，你是就是一个怪人。还想到了我之前在帮我的一个好朋友好兄弟帮他表白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都在帮他操心，给他拍 DV， 然后帮他选怎么写情书，怎么摆蜡烛，各种方面，那天场面真的很大。但是场面再大，对于感情是没有一个太好的帮助的。虽然说那两个人到最后还是没有在一起，他们非常的遗憾，只好说在那个时候祝福二位就好了。这突然让我想到了许美静的这首歌曲《明知故犯》，即便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但是想要去争取还是应该迈出那一步的。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 其实我不归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孤单几句，为何要恐惧？寂寞是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我却哼不出半声。